今日最后一节啦。嗱，头先讲起一地两检啊，而家教主咧，我真系咁唔觉意吓。 但第三节我哋不嬲都讲私怨先噶， 收费系嘛？ 系啊，迟啲系收费噶，话俾你听啊呢节。即系为咗做呢一节，我专登睇翻郁敏踢爆。 我以为你专登睇翻啲廿年前东周刊嘅访问啊，陈守伟嗰啲相添系。 我唔系 B 哥，我对嗰啲肥啊， 都 OK 嘅 嗰啲女人啊。 喂，呢样嘢真系要讲啊！即系我觉得啊，我大家 又讲老婆你 传阅紧呢一个仇思达点样喺声音导航陈守伟二十年前东周刊嘅访问嘅时候咧，我觉得 B 哥系要出手，即系做翻同一件事，大家就 解放陈守伟。 唔系，大家都知道个对比喺边度，系咪？即系你谂下，即系 B 哥作为一个陈守伟嘅。 公众实用等 fans 系咪先？哇，原来廿年前书展咁样，好多人排队，即系咩？即系远望啊，陈秀慧咁样，我嗰个唔知嗰阵时候系咪有 B 哥粉噶咯？系咪？ 剪稿嚟系嘛？ 吓，即系佢访问嗰阵时候，根据阿仇思达朗读出嚟， 哦， 东周刊嗰阵时嘅访问咧系咁样样讲噶，系咪吓？咁所以，喂，即系 B 哥作为第一身。嘅经历者系咪？我唔知啦，系咪先？佢成日讲 追咗咁多年， 追咁多年， 系嘛？喂，如果佢听住仇思达嗰晚喺度即系朗读一篇，即系当年廿年前嘅访问嘅时候， 洪峰在现即刻， 佢应该即系已经精进人亡咗好耐啦，系咪？系嘛？喂，所以即系要佢即系第一身重新再说法，等大家即系喺网台界边有个良性嘅竞争，大家同样系朗读同一篇文，但会唔会有唔同嘅风味咧？即系例如， 唔系，我觉得佢直情要揾郑宇石讲。喂，郑教授啊，我而家咧，而家睇报道俾你听啊，你停啦，得唔得？你唯有搞到黄毓民啊，唔系喎，你系啦，你要搞到黄仁达开啊，郑宇石拖， 咁啊唔会嘅，我谂系啊，因为啊， 点解要讲到呢一笔咧？其实就系因为高铁呢一件事，一地两检呢一件事，我专登走去睇下黄毓民究竟讲过啲咩关于高铁。 点解你会走去有兴趣咧？ 系因为我好耐冇听个节目。但问题就系听完个节目翻嚟，俾咗我好多材料吓、啊，原来私怨呢家嘢都可以讲得好有公共性， 好有公共性。 嗱，教主喺佢最新嘅郁敏踢爆7月27号嘅一集里边咧，第三节就讲咗四个字，叫做在奸离例。我完全唔知道咩叫在奸离例， 唔知道。 阿张院士，你系咪可以解释下咩叫在奸离例咧？ 嗱，首先，依一个四字成语咧，如果大家 Google 咧，系网上字典系揾唔到有呢个成语存在， 即系够吹嘅。 咁但系唔系，但系听我讲咧， 即系冇 点。如果即系在奸，就系即系在艰难嘅地方啦，系嗰、那个系弥达弥敦道个弥达，通常应该读弥，即系阿弥陀佛， 原弥明 系啦，原弥 弥明 弥例弥例咧，咁样古文系有嘅，即系例如阿曹植写嗰啲汉赋咧，都有即系依一个即系词语出现嘅。 教主一读书多 系啦，咁弥例咧，即系咧，其实就讲系嗌得好大声咁嘅意思， 嗯， 系嘛，系例。例即系佢当时嗰阵时候，例如有个例句就 嗌得好大声，佢嚟未？佢嚟未？ 即系例即系 我哋会好用啊， 大声咁解，即系微例咁 啊， 系啦，嗌得好大声。咁其实即系话你一个好亢奋嘅状态，即系好似在奸微例，即系你个色。反而咧，你个情景系越艰难嘅时候咧，你反而咧，你个情绪就越 高亢 奋，越高涨。就好似阿村长阿明咧，成日俾人拉嗰时候咧，佢唔系佢未俾你拉嗰时候，佢可能唔系 好温软同我哋讲紧嘢。 系啦，但系佢俾人拉咗之后，突然之间佢好兴奋嘅，系喺差馆嗰度行嚟行去咁样，系吓，系成日条尿啲阿 Sir 讲嘢啊咁样样。所以佢喺差馆入边，如果佢认大家即系觉得喺差馆入边系一个艰难嘅地方咧，咁呢个成语就啱噶啦，在奸微例。咁呢个其实呢个四字词点样出嚟嘅咧？其实就唔系郁敏自创嘅，因为咧系国民党喺台湾咧就嘅年代咧就成日用呢四个字系去即系讲紧即系 国民党抗战嘅时候艰难嘅时间， 台湾嘅情况咁样样嘅系，咁所以就系即系大家都知道，即系阿教主就系即系好多台湾嘅。即系吸收好多台湾嘅养分啦，系咪先？咁所以就有个咁嘅说话系啦。 吓，咁点解要提呢？呢个笑乜樽啫？ 咩叫台湾嘅养分？ 即系台湾嘅政治入边吸收咗好多 政治 嘅精华， 精华系。 咁点解要提呢四个字咧？最主要郁敏嘅意思咧，就系讲紧啊政治形势。艰苦卓绝啊！泛民主派何去何从？而家讲紧一样嘢啊，就系屌鸠紧你班泛民主派而家何去何从啊？点解你成班人揸住25个议席喺立法会啊？点解全部都唔总辞啊？你唔支持总辞咧，系唔紧要，但系你俾一个方案我，究竟泛民主派呢个坚实嘅反对力量喺立法会里边应该做啲咩嘢？阿昌院士， 攞去复述一下教主讲嘅。 因为大家都知道啦，我哋而家即系有一个版权嘅问题好注重嘅，咁所以我哋就唔会即系 短时间 即系播翻 咧，唔会播翻佢段片出嚟啦。 吓，讲咩嘅？咁所以我哋又创口述网台界嘅先河 啦， 就 我哋发明一样嘢， 口咧系转播翻咧。阿教主讲啲咩？但系即系为咗方便我哋花生台呢方面嘅嘅听众咧，系去明白咧，即系教主嘅说话咧。 大家系欢迎去教主度俾佢 kick 佢嘅，因为系值得嘅。 唔系二来咧，我系想喺教主即系转播教主嘅说话嘅时候咧，我系换少少 subject 嘅，即系泛民咧，我换咗做本土啦，或者港独啦，或者郑松泰咁样样 嘅。关键要你读啦，咁样。 系咪嗱？呢个咧就系呢个冇第三节嘅，嗰个英文踢爆系即系好似最新消息咁样样。 系 啦，咁样 我睇错。 系啦，咁啊就系第 episode 第209啊，2017年7月26日嘅咁样样系。咁我哋唔即系 cut 咗啲客气说话啦， 交流费嗰啲唔使讲啦，系咪先？咁啊，郁文就跟住就讲到啦，佢就话咧系，即系咧佢讲到咧就话咧。基本上香港已经沦陷了20年啦，一国两制我从来都不相信啦，一国两制从来都是垃圾，呢啲都系我公开的言论，在议会都讲过很多次，有共产党一日就冇可能有香港的自治，大家经过20年仲未清楚系咪？但我今日要讲的咧就系而家目前个政治形势，当下的政治形势咧，对于本土派或者对于港独派嚟讲，系可以话系1997年7月1日。呢20年之间以来最艰苦卓绝，对本土派最艰难的一个时间，系嘛？咁当然啦，我成日讲一句说话，勉励啲年青人在艰微厉，即系越系艰难嘅环境，你越要即系强硬或者坚毅不拔，在艰微厉。不可以说你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你就很消极，你就退却，甚至乎放弃，撤出社运，是不是？本土派你哪有见到就是在一个艰苦的环境里面呢，他们不会出现一个在艰微厉，一个这种这样的态度给大家看到，是不是？越艰难本土派就做什么呢？就是撤出社运，是不是？看不到。看不到希望，在这么艰难的环境底下呢，见到本土派或者港独派进退失据，进退两难，唔知佢哋想点，系咪先？你而家先后有6位非建制派嘅议员系被 DQ， 咁而家成个本土派系点样应变呢？嗱，而家我哋提出叫郑松泰手持，咁你哋当我哋杀入复仇人断人衣食，又闹我哋做咩唔总持？点解叫郑松泰持先？嗱，但如果系咁嘅话，咁你就唔好去做议员啦，去大佬。你郑松泰去参选，你都要讲自己嘅政纲，讲你自己对香港前途嘅主张，对政治发展嘅建议，系咪？你有理想噶嘛？嗰时讲过5區公投噶嘛，全民制宪噶嘛，你想去达成噶嘛？虽然喺而家香港嘅政治制度底下，你要参选，你都冇办法执政噶啦，系咪先？更加冇办法港独噶啦，唔系好似西方嗰啲民主国家，或者好似台湾咁样，或者好似日本咁样，亚洲地区呢啲咁嘅民主国家，系嘛？由人民授权组织政府、组织议会，系咪？所有呢啲权力都系来自人民嘅，唔系来自郁文嘅。而呢啲政党就提出你嘅政策同埋主张，争取选民嘅支持，然后你可以去执政，去实现你嘅主张，系咪？如果你选嘅议席唔够人哋多，1:69嘅。是不是？咁你唯有就在野党做反对党监督呢个政府，俾人民睇到你真係可以制衡到呢个议会喎。咁下届就投票俾你，令到你做执政党，你就去制衡人。咁但係香港呢个政党喺而家呢个制度之下，几乎冇可能係成为执政党嘅。所以你一定係永远嘅反对派。而呢个反对派係唔可以轻易好轻忽咁样去讲啲说话，就话哎呀，我要支持蔣麗雲嗰啲咩儿童基金议案啊，咁样唔系郑松泰呢啲咁样嘅，冇可能捉执政党嘅反对派去讲㗎嘛，或者议会入面唯一1:69嘅本土派去讲㗎嘛，系咪？即系所以而家即系本土派同埋港独派作为反对派，系永远冇办法执政同埋实现港独嘅派系嘅时候，当港共政权对你啲非建制派 的民选议员进行这些打压的时候，你理他什么民生议题啫？你佢乜嘢？即系讲啲咩专注教育啊嗰啲嘢啫，系咪先？你梗要反抗噶啦，你梗要牺牲噶啦，你梗要付出成本噶啦。尤其是你针对紧不公义嘅抗争，社会要付出成本，任何人都要。但系呢个抗争个收获，即系冚唔冚到个本咧？系咪先？系嘛？本土派或者香港的港独派面临的形势当然是很艰苦，但是他们有什么对应的支策呢？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其实想提醒一下郑松泰或者本土派甚至支持港独的朋友和选民，你们是不是要去思考一下一个问题？政治形势艰苦卓绝，本土港独何去何从？我们提议你哋郑松泰先迟发动五区公投，你冇声气，你唔敢应我哋，你冇声气唔紧要。咁你郑松泰本土派话俾我听点做？唔系示人以弱吓、啊，本文前我都系就系见到 Facebook 嗰度教人话，即系一地两检懒人包，唔系出嚟勇武抗争嘅系咪？跟住而家嗱补选嘅时候，阿黄杨达又话写好政纲，阿陈云又话要出嚟，系咪？即系我即系接触到啲香港人。他们好像对这件事已经没什么感觉了，是他们关心的是，喂、啊、是不是补选的议席选举的时候又要撑哪个啊，是不是只要焦土政策不去投票啊，这样。喂，在但是现在在个议会里面，个议会的结构，你说雷动计划几成功都好，喂，都冇变过啊，系咪先？再唔计雷动雷洗我哋啲即系叶普成或者本土派啲人，呢啲都未计同佢计，系咪先？而家仲要系24-40，成个政治生态冇大嘅改变嘅时候，喺咁嘅形势底下，即系本土派或者港独派点样去对应呢个艰难嘅局面呢？我哋睇唔到本土派所谓热血公民党党政党化组织化，可以话俾香港人听，可以话俾支持佢嘅香港人听，究竟香港系可以何去何从？呢个何去何从？是有关港人福祉和利益的。但现在很多人、啊、即对于本土派，对于热血公民，甚至对于港独派都不存厚望。但即使是这样，但毕竟郑松泰都始终是在议会里面有一个议席，是吧？你不肯辞职，那你这个郑松泰在未来这两三年，未来这个两三年面对一个港共政权的步步进逼，你可以做什么？你会做什么？可以告诉香港人听是怎样呢？不是说今天告完他之后郑松泰说哎呀好彩啊，这样是一地两检，现在要立法了。现在郑松泰是不是会全面杯葛这个立法呢？我可以说毓民在这里告诉大家听，我可以预计好像当日网络23条那样，1000%会通过的。是毓民现在又跟大家说要通过这条法律的审议，他这个抗争，郑松泰的抗争都是软弱无力，都是说、啊、出些修正案啊，是不是订下野楼啊，屎忽花啊，是不是现在都不敢撤出社运，是不是？喂，即是如果比着是即是毓民啊教主的讲法的话，喂，当然要持续的抗争啊，放屎猛啊，在议会打人啊，是不是？那但是郑松泰不会咯，可以正式整水咯，是不是提下修正案而已，叫阿近，是不是、啊、除非你有一个即一个全面的杯葛，或者是逼到共产党，甚至是拉到这条法例逼到共产党，就说是不是就说喂绕过买立法会，因为立法会拉到了这条法例，那么令到逼到共产党，不如、啊、叫这个共产党在人大常委会再绕过立法会去直接实施一地揽检，就是焦土政策咯，逼到共产党的面目出来给大家看到，是不是？人大常委会授权俾你个特区政府，连立法都唔使，你应该逼到共产党咁做啊嘛，系咪先？而家好明显个一地两检已经违反咗基本法几条条文嘅，但系法律解释权喺人大常委会嗰度啊嘛。咁如果你郑松泰净系叫阿近提修正案，令到呢个一地两检咧，即系可以符合即系本土嘅利益。大多神可言熟，如果讲呢啲嘢嘅话咧，咁有乜意义啫？你做本土派，你应该推到呢条法例啊嘛，系咪？ 你有一条友，你冇话一比六十九，喂，有一条友都可以做到好激烈嘅抗争啊！当时郁敏啊，教主啊，都要都一条友嘅，系都可以做到好激烈嘅抗争嘅。我净系问一条问题：你郑重泰会唔会打人啊？会唔会放屎猛啊？本土港独何去何从？净系讲个一对两检，我哋郁敏就喺度话预计俾大家听，本土派或者郑重泰系抗争无力，一地两检。一定在1718年度在立法会里面是得到通过的，郁敏华的，就是这样。 那段东西是不是没那么长的，其实 分钟嘛 你好像你演绎那段还长过 original 那段， 你应该背出来还是怎样，我的心里 听住， 一路听住 live 的、现场即是剪辑的， 只不过我将泛民即是等大家明容易明白，将泛民两个字换了做郑重泰和本土派。 但喂拗仗系咪听完真系火到嚟嘅？屌你老味，抗争制衡咩政治主张？你讲咩理想发展？扑你个街！黄毓民你有边一样嘢冇做过？你每样乖乖地死狗咁黑票黑法立法会，有边样嘢你冇做过啊，大哥？ 咪要系平时我哋讲开个层次嚟嘅，但我又想讲下第即系 一个 new horizon， new horizon 更加老土啦。其实。讲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呢真是没错的。郁敏入立法会之前呢讲这套其实是没有分别的。政治形势其实没有特别大改动到的。是不是不是 Day One 讲的啦这些东西。去到这一刻你都是叫人总辞啊，同埋可以做到什么，你说打人或者掟屎猛，喂太老土了我觉得已经。他始终都是不愿意再走多一步咯，不敢说不是 走出一步，即是去买军火始终都是不敢说始终是差一步而已，为什么不说而已，那你想怎样，我真的 不明白他想怎样。刚才阿昌呢说了这么久呢，就是将那个 object 调转了嘛，就本身是讲 闹本土派 和非建制又变了闹本土，那这个大家都 明白是什么意思啦。但是即无论是本土或者非建制派又可以做到啲咩呢，即喺郁敏口中。就算俾郁敏或者俾陈文跟走入去，咁我又可以点呢，唔通佢哋两个人走咗入去就可以做到啲嘢可以令到个法案唔改变咩，或者唔通过咩，係冇可能嘅根本就係。因为本身个解释权已经喺人大度㗎嘛，即除非你用武力抗争你先可以改变到这个局面的，又或者你说可以发动到新一波的群众运动，很明显他们就发动不到了，连叫人投票给你都做不到啊！不要说你不要说你叫发动群众运动啊，你说泛民现在是叫不到的，或者是非建制派自决派都叫不到的，我知道，但是本土派更不堪啊嘛，吴家產。如果本土派条水仲有得食啊，你条撚样你仲会话唔选咩，你就係食冇撚水未食啊嘛。你班友全部潜撚晒水啦已经。喂你之前嗰啲政治主张去撚咗边度啊，点解你唔拎出嚟讲啊，继续讲本土囉，冇撚咗啦，唔见咗啦，唔撚存在啦已经，系咪我唔讲已经唔存在啦，好似 八萬五 董建华咁撚样。有乜撚嘢新見解啫？喂，而家你就食撚咗本土，唔撚見咗，你應該繼續主張本土同埋掟磚，磚頭和火， 永續基本法第二十條。 點解你唔講呢啲啫？因為你冇咗議員身份，冇咗言論免責權啫嘛。你一潑人去死，唔係一潑人去死，屌你呃 view 啫嘛喺度。其實都好少人睇喎。 系啊，都系慢松啲， 慢靓嘅， 系都系慢松啲， 系咪？随时啊，高达啊，土 高达过咗佢啦， 都多 何俊仁过咗佢啦， 系咪？ 屌，仲好意思讲咩焦土抗争？扑你家，你自己唔烧自己间屋先。哦，原来焦土抗争系得一个定义嘅啫， 焦人他的土啊嘛，焦他人的 系消灭民主派先。你唔消灭咗民主派嘅议会度，边有焦土啊？ 民主派根本就冇影响力，即系喺佢嘅口中或者佢心目中，因为。泛民主派都是在议会坐在那里，或者不开会啦，或者是举手机器啦，或者做一些无关痛痒的民生议题，所以他们完全没有政治影响力的。牺牲他们呢是呼唤不到选民的觉醒的。 啱啦，应该将佢喺呢个义德图踢走佢。 冇得入马会啊！ 冇得照赌啦， 咁啊照赌啦， 系咪？应该牺牲自己啊嘛！ 阿告东尼啊，简比茨啊，即系觉醒啊，系啊！教主讲过啊嘛，系咪？即系喺马会成日都同阿告东尼咁样倾偈噶嘛，系咪先？系嘛？喂，如果马会唔俾郁敏入嘅时候，喂，告东尼咪即刻觉醒啦，系咪先？即刻骑住啲马出嚟，系咪斩斩鸠阿林郑咯？跑去礼宾府系咪咁样啊？系 唔系？佢其实都系一个嘅建议嘅啫，或者系即个主张就系话叫人总辞啊嘛。 嗯， 咁总辞，然后咧，真系呢个系人都问过啦，任何即系对总辞呢个手段有怀疑嘅朋友都有提出过，总辞完咁又点咧？其实我觉得真系总辞员系冇卵用嘅，真系。 而家就话你俾唔到更加好嘅方案我嘛，咁所以我呢个就算唔系最好，冇咁好嘅方案，总辞都系一个方案。 唔系，我哋有个方案咪就系叫郑松泰先辞咯，系。 郑松泰咪做唔到在间微利咯，而家教主咪开咪 shoot 鸠佢咯。嗱，所以咧今集嘅用意就大家唔该识听啊。黄毓民要 shoot 紧嘅系本土派， 个 caption 系黄毓民痛批本土派郑松泰， 写咗出咗 在间微利系咪啊？ 佢有大局观啊，佢就唔会同阿黄杨达、陈云板面啦、啊。你谂系咪啦？即系如果佢觉得泛民系咁不堪。陈文同埋黄杨达只不过系反骨啫，喂！但系喺呢个本土嘅战线上边，系佢哋嘅阿拉人先嘛，唔系点样捻样一齐五区选举咧？系咪你继续应该要同佢哋继续系企喺同一条线？输咗唔捻紧要嘅，咪宣布成立，好似阿昌咁样成立临时大总统啊！屌系嘛，收税咯，虽然而家都有，系嘛？而家都有，不过 收啲戇鳩， 唔系公共嘅， 就自己落袋，就将佢收 自己嘅 去边度 咧？收埋 去马会， 虽然系都有， 收捻咗税就去马会。 但系如果认真咁样讲咧，即系如果佢即系觉得佢哋可以做一啲嘢咧，佢就唔好再匿埋喺卖 radio 就叫人交月费咯。你咪做屌，咪成立临时政府咯。好似阿昌都成日讲噶，唔揾好话咩买武器啦，打游击啦。呢啲又你又话笑鸠咩咩上得扯旗山啦，唔讲呢啲啦。喂，可成立一个城邦真系 O K 嘅，点解唔得咧？ 义德道城邦 一定系冲击大过，一定大过总辞。 嗯， 成立政府、啊，叫人唔好交税俾特区政府，交税俾佢、啊。我都好大烟劈啊，大佬。哇！呢条天术奇谈啊，仲捻劲过喷喷水，哇！犀利呢个，咁都有人信嘅？哇！点哇！我成立临时政府嗱，首先呢、這个计划系好长远嘅，起码收十年先。嗱，你介绍咗多一个邦民咧，嗱、這、呢个第一级邦民，再搵第二级邦民，跟住嗱，你再介绍几个邦民嚟。咁我哋就成功㗎啦，我哋个城邦、嗯、 你本身自己就係荣誉邦民啦，跟住再落去嗰个呢就係钻石， 但越你越早嚟成为邦民呢，咁你就真 係你可以从佢嗰层嘅赋税里面抽咗15%，咁佢帮你收啲邦民呢，你又可以抽出佢咗下面嗰层嘅5%喎， 转嘅转一个金字塔型嘅， 係啦， 係咪 就有白雀級侯爵级同埋呢个地主级， 所以都系收档啦。郁敏喺度讲埋啲咁嘅嘢，系咪？如果佢真系即系继续喺度即系指手画脚，其实大班都有嘅，但系大班就冇咁离谱咯，系咪？即系大班本身有钱啦，系咪就唔会叫人交，都有叫人交会费嘅，都有有啲性质都有啲相似嘅，其实都。系啦，有咩建议啊？最后 嘅建议就系一句讲晒，综合教主讲嘅嘢咧，即系郑松泰呢个人真系非常之唔生性、唔长进啊！教主要喺 YouTube 度开10分钟嚟插你，咁郑松泰系咩咧？就系、是、汉奸、走狗、卖国贼、卖港贼，屌你啲人都系唔死冇用吓、啊！所以我哋觉得咧，追击啲本土匪咧，呢一节咧系唔可能有佢歹灭嘅吓，我哋研究一下 收费啊！呢个 即系真系要收费。 因为最可以 sell 条桥喎，帮文伟。 仆街，你知唔知我做紧几捻多准备？哇！即系呢堆嘢。 陈格压式帮文， 陈格式帮文。 OK 佢呢个， 屌，好多谢两位啊！今集第三次就太好笑啦，我哋要预翻少少时间，俾我哋自己整理一下心情啊，继续我哋人生。好多谢院长，我觉得你应该要多啲嚟同啲朋友打下招呼。 打机咯， 打机， 打机咯。你话做第啲嘢嘛？ 诶，嗱，可以真系认真谂啊！咁啊，有意见 嘅啲老饼咧，因为花生台嘅主持都系老饼嚟噶啦，系咪？我大过你哋两个嘅， 大少少， 应该可以玩翻以前啲超人啊，或者打机嗰啲 game。 讲翻大家后生玩嗰啲，一路做住一路玩都得嘅，其实我觉得 玩旧 game 就好似阿昌上次玩嗰个咩乜捻奇侠传啦， 金融群侠， 金融群侠传俾人。在那个 chat room 那里看，我就不是看阿昌怎么玩的，我是看 chat room 怎么屌鸠，烦屌嬲撚闷啊。 我玩的 game 很撚闷的，我玩的例如即龙骑士啊那些， 是。 即是不能吃笑，真的不能吃蟹，真 的。好闷。 那条我抄碟溫同金生啊，屌你。 同金生是咯。 同金生好玩啊，同金生好玩，是啊。你知不知道 玩？我齋看个爆机快乐的。 是咯。好，希望看看有什么新桥同大家可以打交流多啲啊！哦，今日多谢两位，下集见，拜拜。 唔系月尾咯， 啊月尾啊，记住啊，月尾。